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上来讲经，先讲题，解释经题有五重玄义。明体宗用教，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讲这个名字《妙法莲华经》经名。经名有法有喻，法就是妙法，妙法难思难议，所以用莲花做譬。做譬喻，妙法要明一遍，这妙在前边，法在后边；要义一遍呢，就是要到道理上方便呢，就是先法次妙。所以我们现在先讲这个法，法无量无边。那么此经中讲这个法呢，不是一般的法，是叫做妙法。到了法华会上，所有的法都妙了，说开权显实一切法皆妙。昨天讲到，作者讲的这个妙字有两个，就是一个要通释，一个叫要别释。通释呢，我们就撂掉了。要讲这个别释，别释这个文，昨天也讲到这个地方。别释这个妙有多少妙呢？《法华经》有120妙，不是单单一个妙。所以这个妙名不可思议。总讲有本门十妙，有寂门十妙。本门十妙就是净妙、智妙、行妙慧妙一直到功德利益妙。本门十妙呢，就是本因妙、本果妙，一直到本功德利益妙。要本要寂皆有实法。上头讲到法，法有多少呢？虽然法界法无量无边，不可称计，疏而言之，把它概括起来，不出乎三法：众生法、佛法、心法。用这个三法妙上十法，那么寂门开权显实就有30妙，本门开寂显本也有30妙，本寂二门加起来就有60妙。那么《法华经》中呢，还要讲一个相代妙、绝代妙，就是代妙、绝妙，用是二妙，妙上60妙，一共则有120妙，我们是凡夫，说起这个法，既然是妙法， 不可以思议。那我们怎么学呢？而且我们这个凡夫都是障身慧浅，凡夫心跟佛的心没有两样，所以我们这个学这个妙法就有基础了，有这个理论根据。一共有一本，什么叫做相代妙，什么叫做绝代妙啊？相代妙啊，你这个妙怎么显出来的？因粗而显出来的啊，有粗有妙吗？粗的对方就是妙，妙的地方就是粗。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啊，这个大怎么大？大是对小讲的，没有小哪来小这个大呢？妙也如是。在《法华经》以前有粗有妙啊，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实，一切法皆妙啊，一切众生皆得成佛，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哪还有粗的啊？没有粗了，法法皆妙，这就绝代了。绝代是不带粗而讲妙的，这叫个绝代妙。所以上边讲这个妙字，底下呢正是别解，讲这个先讲记中十妙啊，接下来呢再讲这个本门十妙。没有讲法华经之前，当然是有人的这个讲经嘛，就开始讲经了，如是我闻，亦是佛在什么地方啊，就开始讲。讲法华经不但是要讲经，而是要讲教的。《法华经》这部经呢，跟任何经不一样，这是佛所亲证的。四十几年以来，秘而不说，这个说是未至故。到了法华会上，经过50-40的淘汰，机缘成熟了，才唱本怀说此法华经。法华经是佛法呀，天台家依法华经建立三大部，这个三大部就是明理众生法、佛法、心法。那么我们在凡夫位上，在淫地心中讲这个法，讲法我们这个学习啊，学着就要用。但有人讲这个妙法莲花经讲了这么多的妙，讲了半天我这个人还是粗的啊，那讲了半天有什么用呢？说你现在你这个妙体还没有显，当然你还不起妙用。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为将来做得度因缘啊。这个众生的善根是逐渐逐渐培植的。你说我们这个一天到晚念四弘誓愿，法门无量誓愿小啊，不学习无量法门，既不能够自度，也不能够度他。那无量法门都要学，难道我们这个 法华经不要学吗？成佛的大法不要学吗？啊，更该要学。不是说现在就用，学了本事有机会就用啊，有因缘就用。记中十妙，现在看大家看看，如果有这个书的，在妙玄解要第29页后半页，后半页第5行，记中十妙：一静妙，二智妙，三行妙，第4是位妙，第5是三法妙，第6是感应妙，第7是神通妙，第8说法妙，第9眷属妙，第10功德利益妙。这要这个数啊，这个十妙啊，寂门十妙就是《法华经》的前14品称为寂门。《法华经》从受量品啊，一直到普贤观的品呢，那是也是14品，那作为本门的开记显本也有10妙。记中十妙是什么意思呢？记中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啊，从最初修因一直到成佛啊，有这个十妙之法啊。他这个佛成佛的这个因呢，本因就是妙的啊，不在这个妙因怎么能够感妙果呢？甚至于说我们现在在因地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佛教都是大乘修的，都是大乘法，大乘法都是妙的我们这个中国不是有三语系吗？有藏语系，有汉语系，有巴黎语系汉语系这个佛教多半都是大乘法，那就是现在什么我们说这个就是八大派念佛法门喽，参禅法门喽，这个什么密宗法门喽，甚至于教下法门呢，都是大讲的大乘法，大乘法都妙。有妙因则感妙果，这寂中十妙呢是从这么个道理上的建立的。这个寂中十妙首先讲静妙。静呢是境界环境，修佛道的人首先要建立这个大乘的理境。世俗世间法造生死业要静，要了生死反其道而行之，也要建立了生死的这个境啊。现在讲这个境妙，说是我们做凡夫所处的这个环境呢都不妙的。什么不妙呢？漏尘境界。这个漏尘境界粗不粗啊？这个漏尘整境界是造生死的啊，所谓的漏根漏尘，妄造无边之罪，时产失时，即成有漏之因。这个境呢是粗的啊，就是我们凡夫所处的这个环境啊， 造罪就是以漏沉净而造罪的舍生相位处法。所以世间法啊，世间的法呀，特别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这个环境决定意识，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我们都在这个粗地环境当中，粗地环境当中过日子啊，造生死。所以这个生死呢不能了啊，你必须要看破红尘，这个话都怎么看破红尘啊，尘劳的境界要看破。这个境就是粗的。一念不搅生三细，境界为远长六粗。这个几句话人人都知道啊，一念不搅，那个一念不搅是什么呢啊，一念不搅是粗地开始啊，这个一念不搅就是无明，就是生死的根本，起贺造业。无明就是贺吗？起贺就造业啊，造业就感果啊，啊，境界为远长六粗，那不是粗是什么东西呢？啊，说我们讲的这个净妙呢特别重要，啊，要选净，啊，那个净啊，所以这个一念不起以后，从此就滥伤了，无量劫来起贺道，一直到现在，不能够脱离生死，啊。那就叫净粗。现在我们反其道而行之，要返本还原，要了生死啊，就要舍这个粗净啊，选这妙净做我们的环境。从事项上来讲啊，修道的人想用功，想修一个清净心啊，这个小佛啊，小佛都是修心的啊，无论哪一个法门修，就是修一个清净心。还有什么东西呢啊，想修这个清净心就想办法了啊，为这个修经清净心创造条件。出家也是为修清净心创造条件的，说是在家这个环境是尘劳，我们要舍这个宿家出家修道啊，进入啊我们这个啊进入出家的这个环境啊，我们这个像一般寺庙里，像这个环境都称为清净道场。它呢，这称为道场，就给大家创造这个条件，有利于用功办道。你比如我们这个禅堂，也给大家创造条件呢，为初发心的啊。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这个行住坐卧体难燃的也创造条件。你看这个禅堂的环境就安静啊，还要止静，还不行，还要止静，每一支香都要止静啊，身心都要休息下来，把那个尘劳妄想心都要修学下来。这个呢就是叫事境啊，仅仅从事项上创造这个条件。比方说住山的、住洞的、住茅棚的、闭关的，那也是选择这个境啊，那个境就是环境 啊，还不是我们这用心所观之境，先要把这个外界的事项这环境给它建立起来，啊，这闭关的啊，足不出户，住山住洞的那更哥不要说了，啊，这环境，啊，这里讲这个蓟门石庙，第一就是简净。我们前天说庙观出基建立以世音为境，有人呢就怀疑，这个世音就是我们这个陋室妄想心，把这个作为修观的所修观之境，立这个以这个为境为所观境啊，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心经就是说恨甚般若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它是以五蕴为境的啊。那个五蕴就是舍受想行识，那个境也不妙啊。这个五蕴就是我们的凡夫身心呐、啊，它怎么妙呢？啊，说这些地方呢，对不对出发心的人，不然的话，你入道无门，要减这个净，要晓得。虽然天台家有教有观，啊，既然要修观，就是要行了，认真的行，啊，修行，减这个净。啊，这个妙观出基，它虽然以世心为境，它最后总结那叫个一心三观呐、啊，啊，空观、假观、中观、中体境、素体境、中体境，那个三观、三谛、一心中德，都是不思议境，啊，只要你会观，那个不思议境从哪来的呢？是你能观的人有智慧，他这个境就变了，啊，这就变了，一报随着正报转，啊，只是这个境妙，境妙呢，它这里像有，是为有五凡解释，第一标章，第二引证，第三升起，第四广释，第五戒称全实。标章云何净妙？什么叫个净妙？什么叫做净？什么净啊？这个净就多了啊，实如就是上面所谓的诸法如实相如实性啊，这个实如是啊，因缘就是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事等十二因缘啊，四谛啊，苦寂灭道，三谛啊，空假这个真谛素谛中谛，二谛真素二谛，一谛那么一实谛等啊，这个净就是谛，是诸佛所施，故称净妙。佛之所以能成佛，在因地中是修得来的。修怎么修法的呢？观境修行。啊，观什么境呢？就是十如境、十二因缘境、四谛境、三谛境、二谛境、一谛境，观这些个境。那我们此经的妙华莲华经呢，就总结为一实谛境，以实相为体。境是诸佛所施啊，佛是一境。 而修行的，而正道的，而成果的，故称为净妙。这是这标章。第二呢，讲智妙。所谓二十智，四菩提智，下智、中智、上智、上上智，七种全实智，五种三谛智，一汝实智，啊，这些个名相，在下文广释的时候都有的，啊，你比如说这个，你们这些个法术名字呢，查字典是查不到的啊，什么教程法术啊，什么大字典是查不到的，啊，所以这个学习东西啊，特别是学这个《法华经》，有这个名相。二十智，就是从凡夫智一直到成佛的智，共有二十个层次。啊，一共有二十个层次，从世智一直到妙觉智，啊，您这个智啊，您要是有本本的，这个你们要是翻到有这个本本的，翻到第四十五页。啊，这个第十五页呢，就讲这个，讲这个树啊，就是树木啊。第一世智，第二五听心四念处，第三四善根智，第四四果智，第五辟支佛智，第六六度智，第七提法声闻智。第八提法辟支佛智，第九提法菩萨智，第九是提法菩萨入真方便智，第十提法菩萨出假智，第十一别教实信智，第十二三世心智，第十三实地智，第十四三藏佛智，第十五通教佛智，第十六别教佛智，第十七圆教五品弟子智，第十八六根清净智，第十九除住至等觉智，第二十是妙觉智，啊，这个法华玄义啊，意思既深又广，说得非常详细。他我们在这个今天呢是讲经，而不是讲这个玄义，不是讲玄义，现在也讲啊，这个讲呢就能够略也能够广，有能够料很讲，我一句话就把它讲了了，明体中用教就讲了了啊。要是详细讲呢，讲个明，那就有的讲了，上来我们这个上来讲这个，这是这个讲这个智妙，下面呢，就是以智以净妙故，智亦随妙，以法常故，诸佛异常。就现在这个在《妙玄解要》上第三十页啊，第一净妙，净妙故，智也随妙，什么道理呢？以智照镜，以镜法智。啊，净 是为智所造的，静妙故，所以他发这个智呢，智也妙啊。那么以智照镜呢，智妙故，镜也妙啊。所以俯瞰一切众生都是佛啊，俯瞰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就是粗的，粗的不能再粗了。可是佛看到呢，一切众生皆成佛，那不就是妙吗？那个镜是粗的，那智妙故，他镜也就妙了啊。以法常故，诸佛异常，众生凡夫众生见一切法皆无常，诸法无常啊，是生灭法啊。这是什么人见到的呢？啊，凡夫见的。嗯，佛就见的就不是一样的了。佛看到一切法皆常，嗯，众生见结见，大火所烧是我此土丹影，它是常的啊，那不是常的吗？嗯，释迦牟尼佛在3000多年以前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都过了3000多年了啊，现在再去看看这个灵山，就是一个土山，什么都没有。可是智者大师啊，修法华三昧啊，诵法华经，这个药王菩萨本是品，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就入了法华三昧。既然入定，勤见灵山离会，俨然未散。这释迦牟尼佛还在这说法华经呢啊，没有散了啊。要我们看到这个3000年都过去了，那就不长了。佛长就是这么长法的啊。所以我们上来讲的无是八教，有通有变，通着就是通前通后。嗯，不是说释迦牟尼佛说华严经就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说的，说了几天就不说了。那是就别说的，就通呢是通前读后，随时有机，随时就摄应啊，有感则应。千江有水千江月啊，那个月呢就在天上，它是不动的，它也没得分别心。你地下没得水，这个月亮呢它不到地上来，你随便有哪儿的有水，它马上就有月亮。有一潭水，有一潭月亮；有两潭水，有两潭月亮。啊啊，水多了，这月亮就多。啊，说这个，啊，以法常故，诸佛异常。小乘人看一切法，苦、空、无常、无我。佛呢？那叫常乐我净，这是诸佛所证的这四德啊，是常，是乐，我是自在啊，是清净，嗯，涵盖相称，净之不可思议，故称为智妙。嗯，第二呢，就是解这个。这个一解释这个智妙，就是些标章啊啊，叫做行妙啊，增数行，次第无行，不次第无行，智导行故，故言行妙，以智导行，故言行妙。啊，微妙，微妙，这个修行啊，就是朝前走啊，一步步朝前走，从凡夫啊，进入外凡位，进入内凡位，进入祥事位，进入圣人位，那个一个位的一个位的，有浅有深，有大有小啊，所以底下呢。啊， 有心则有味，叫味妙。此中讲味妙，三草味、二木味、一石味，妙性所弃，故曰味妙。三草二木，这是经中《法华经》中呢有这么一个药草御品，啊。人家讲经啊，法师啊，都要备课呢，啊，我这也没这个时间，光睡觉，到了讲经的时候就抓瞎了，就找不到了，这个味妙啊，《法华经》讲这个三草二木，草。它这个草呢不是一般的草，这个草嘛，比如神农氏尝百草，那还有好草有坏草，有的草呢还能治病，有的草呢吃了还能吃死人呢，它这个法华经讲这个三草呢，三草是药草啊，是药草御品，这个小草指什么人，小草小草指什么人呢？转轮圣王示范诸天，这叫做小草啊。知无漏法能得涅槃，度处山林得圆角正，这叫做中草。求世尊处，我当作佛，行精进定，是上药草，啊！你看看，从这个全教来讲，称佛的位置，它还只乎是仅仅乎是个上草位，啊，上草位啊，它那个小数还不够呢，啊。又诸佛子转信佛道，畅行慈悲，自知作福，决定无疑，是名小数。这是指这个通教啊。难住神通，转不退论，度无量亿百千众生，是名大数啊。追取长行中的一地所生，一语所认，即后文愿尽当为汝所罪实事。一位地了，一共名六个位子，啊，这个六个位子，到了法华会上呢，无论是三草也好，无论是二木也好，啊，它离开这个大地，它就是不能生的，啊，这个法华经中呢就讲这个一时地啊，这一地所生，一语所认，啊。所以这个底下呢，前三义中是藏中位，小数是通位，大数是别位，最直至是圆位，啊，小草位就是人天称四种龙王，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那也是个位子啊，人间的位子，你像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就不能成位子，我们这个，我们有什么位子啊？你比如说世间呢，做个国王，那还登基啊，这都上位啊，这也是个位子。啊，我们现在有什么位子呢？漏又天乃至舍无舍界等，皆要果报名位，这是也是果报啊，善果报。这个果报。既有忧有劣啊，当知修因必有浅深啊。说这中草位呢，就是二乘，升为圆角，称为中草。声闻讲七仙其上，即两种辟支佛，圆角、度角，各有大小。上草位者为三藏菩萨，从初发心圆四谛。发四弘誓愿，与三无僧齐解，具性六度，百劫众相好因。后来呢，到了菩提树下，以三十四心 一是断戒，则名为佛，这叫做小数位，这名为佛啊，这叫做啊，这是这个上草位。小数位呢，就是通教三乘共实地位，三教三乘为共实地，三通教里有个实地啊。而菩萨别得法忍之名啊。大数位呢，就是别教位啊，如璎珞所说五十二位，五十二位，啊，怎么下边呢？讲这个三法妙。三法妙，总三法，众三法，混三法，不混不众三法，内通三法，皆是秘密藏，故称为妙啊。感应妙者为四句感应，这个感应妙呢，也到下文的都有的。四句感应，明感明应，显感显应，明感显应，显感明应，以这个四句为根本啊。那么有三十六欲，有三十六句，二十五感应，别缘感应，水不上升，月不下降，一月一时普现众水，诸佛不来，众生不往，慈善根力见如是事，这个感应，这感应两个字意义蛮多的，下边呢讲到感应的时候呢，我们再说，此地呢它仅乎是标章。神通妙者，神通妙有报通，有修通，有作意通，有提法通，有无计化化通。神通啊，报得通啊，你比如说什么叫报得通呢？这个修人天果报，说修天的果报，到这升了天的，天上有天眼，这个天眼通，那个通呢，就是报得的，修得通，你比如说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是修得来的啊，那它有神通十八变，啊，我们这个料举啊，作意通，什么叫做作意通呢？如果遇到什么情况，这不作意才是神通没有的，作意才有的啊。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啊，佛最后对度那个须波陀罗年纪大了，跑到他还想出家，年纪大了跑到奇树济孤度缘，这个出家之道要有善根，不但善根是不能出家的啊，所以这个现在我们这个佛教讲这个出家就不一样了，哦，他就你要出家呀，就十七八岁头二十岁才能度你出家呢。出了家以后嘛，培养出来嘛，可以拍拍用仗。说那个七老八十出了家做什么用啊？啊，都等死了啊！所以现在受戒的呢，过了五十八，过了六十岁就不能受戒了。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这个制度啊。佛在世时候出家靠什么呢？靠善根，有这个佛法的善根因缘才能够出家，是根据这个道理出家的，而不是说是老了那就这个老了就是就冤枉了，老了不能出家了，说那个须波陀罗为什么不出家了？诸大弟子佛不在家，诸大弟子一看呐。啊，那个诸大弟子要想观察人的善根久远，那怎么办呢？他要入定，不入定还不行，他入定才有这个神通，这就个作意不作意啊。佛就不一样啊，诸大弟子不同的不同意他出家，没有办法了，哭哭啼啼的就走了。正要走的时候呢，佛回来了。我问他你哭什么东西，他我要出家啊，你那些个大弟子他不同意我出家啊，我同意你出家，佛就把他带回来了。这诸大弟子说，他说这个人一点善根没有，你怎么同意他出家呢？ 他就是说你们看不到啊啊，他是在无量劫以前在山里像做一个打柴的柴夫，遇到老虎了啊，他爬在树上就害怕的不得了啊，一怕怕怕，无形当中呢就念了这一声佛南无佛，这么一点善根。经无量劫以来到现在呢，这个时候成熟了啊，所以说是这个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就是这么个道理。不晓得你这个善根因缘什么时候成熟，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就是那二乘人呢，他就作业入定，不入定他不晓得啊，怎么都是神通。这么还有体法通啊，无计化化通啊，无计化化通跟我们上来所说的跟那个无计化化禅一样，有禅定就有神通。无魔之权乘缘转变，这是无魔之权。魔就是计算，换一句话说就是妄想分别。我们要想做一件事情啊，无论你做好事做坏事情，你心里都要想，先想好了才能做。佛度众生就不是这个样子啊，如果我们想教化一个人与人为善，那个你要想这个人呢什么个性啊，怎么样的了，说话呢要给他投他的机。佛就不是这个样子，你看过佛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怎么分别法大啊，怎么想啊，那就烦死了，辛苦死了啊。无魔而全，红中在驾有寇则明，这不要想的，哪里想的啊，所以说是佛不动众生。佛不动众生不是不度啊，就是不魔而全，不魔之全为之不度众生。乘缘转变，缘就是机缘啊，什么机给予什么应，人天机就给他说啊，十五戒十善啊，说是我是这个小乘机，跟他说因缘所生法啊，说大乘机，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世事一时空，是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啊，随缘转变啊，若远若近，是若重若疏若脱。远就是过去生中，若近呢就是现在生中啊，为众善根者令众善根，以众善根者令其成熟，以成熟者令其解脱。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皆为一成故啊啊！《法华经》中说的，唯此一乘法，无二亦无三。佛法只有一乘法，因为它是佛法嘛。那么为什么是有这么多的二乘三乘呢？啊，那是方便啊，方便也是为了真实啊。所以开权闲事无权不实，这个是讲的这个，这是讲的感应妙。以后呢下边是讲这个神通妙啊，那个无魔之权。我们再讲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入城起誓，提婆大多想害佛啊， 提婆大多想害佛做行佛，无舍世王想害这个父王呢，想做国王，啊，他们两个商量好了。那一天，释迦牟尼佛入城起誓，跟诸大弟子，那无舍世王就放这个那个醉象，把那个大象呢。就给他灌醉了，他就颠倒了，疯狂了，啊，见到人就塔杀。哎，这大象放出来了，诸大弟子有神通的都乘神通都跑了，都飞着跑了。啊，那无难呢，他没有正果，不得神通，跑不掉，就跟着佛在那种害怕的不得了，害怕不了也跑不掉啊，啊，佛呢？佛当然不怕的啊！佛看着大象来了，佛并没作揖，佛就伸这个五个指头，这个五个指头伸出来以后呢，从五指中就现五狮子。这个五狮子从哪来的？不是佛想的，说你这个大象凶啊，我现几个东西比你那个还要凶，我降服你。佛没这么想，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慈善根力。啊，慈善跟力的因缘呢很多很多，处处都有啊。在因地当中，佛在因地当中啊，都是修慈修悲啊，无缘大慈，通体大悲，这个慈悲二法成就以后呢，他到了果地上就有这种功用，啊，那也是神通，那是不磨之拳，不要作意的，啊，自然而然的，这叫做慈善根力。啊，故言神通妙，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啊！有了神通妙，底下呢就是说法妙。神通，教中讲，先以定动，后以制拔。啊，先以定动，定就是神通，神通是属于定的。比方说佛没说法华经之前，入无量义处三昧啊，天雨四花啊，大地六种震动，现这种睡相，这个睡相呢是神通之所现的啊，先以定动。哎，这个大家看到东方世界种种睡相，天上又雨似花，什么意思呢？哦，他这个心呢就动了，为释迦牟尼佛将要说法华经做一个遣方便，所以说这个这叫个底下呢神通妙，底下说法妙。说法妙，法福的法皆妙，总论佛法啊，我们都晓得十二部法，三藏十二部经都是佛所说的，十二部法我们常说的常行重诵并受记，姑其无问而自说，因缘譬喻即本生，本是方广未曾有，论义共称十二名，广出大论33，这就是十二部教啊。大乘讲十二部教，小乘教呢，这是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出九部修多罗，九部呢，小乘的九部教呢，没有论义，没有受记，没有无问自说。就是说这个十二部法啊，还有小部法，佛说的经有大部有小部 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说法印经，法华说法印经不是说是就是八十卷呐、啊，多呢，有上品，有中品，有下品。上品华严在龙宫海藏啊，有一四天下微尘数品，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界，有那么多呢，那就是大部。嗯，而像我们这个法华经翻译到中国来只有七卷啊，也不过六七万字。嗯，释迦牟尼佛说法我已经说了八年了，八年就说七卷了啊。所以在这个印度法华经梵本记至巴黎，那叫大部。那么小部啊，那小部呢，比如说心经部头小啊，文字部头小啊，这都是法啊，都是度众生的法。底下呢，斗缘法、所缘法、缘妙法、如理远说。斗缘的话就是斗机法啊，斗机。比如将来我们这个讲了法华经，法华经有四众啊，常随众啊，当机众，影响众，借缘众啊。那个斗缘法呢，就是斗这个当机众的，那不是法吗？啊，因为我们这个《法华经》都斗法呢，都斗机缘呢，就是在这个根属的众生斗缘，所权法文字是能权啊。文字显理，理就是所权之法，无论大乘法小乘法。比如说小乘法以三法印为印，大乘法以十相印为印，都是所权的。圆妙法，圆融妙法啊，如理史说。只有这个法全是二教本纪二门，到了法华会上才能够叫做如理远说。如理远说显令众生开示悟入夫智之见，故言说法妙。这还不妙吗？这个法还不妙吗？能令众生开悟之见，是佛之见啊，悟佛之见，入佛之见，这就妙了。故言说法妙，眷属妙者啊，说法是被机的，说什么法度什么人，说妙法就度妙人，妙人得度，这个人呢就称你的眷属，这叫做法门眷属。法门眷属这个将来底下讲的眷属庙的时候呢也会详细说到的啊。如音缘笼月群臣豪族前后围绕，故言眷属庙也啊。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称等正脚，与界外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入云笼月演大华严，那就是眷属庙啊。利益庙者，既然说法服每一个法会，他必须得利益的啊，这是因为这个机缘成熟，机缘不成熟佛也不说的。机缘成熟了啊，就得利益。这个利益呢讲四系坛利益啊，何时得欢喜意，何时得生善意， 何时得破利破乐意，何时得入理意啊？说法必须得利益。你看法华会上这一会法，释迦牟尼度多少人呐、啊？啊，无论大乘法小，大乘法小乘法，每一会贪经300余会，这是要我们人间啊，大家共睹共知的，都得利益。度多少人呐、啊？啊啊，这个利益妙者啊，为果义、因义、空义、假义、中义、变异义，犹如大海能受龙雨，故名利益妙。底下呢是引证啊，啊，这引证呢，引经作证。你上边记了《法华经》讲这个寂闷十妙。啊，从静妙、智妙、行妙、位妙，一直到最后功德利益妙，必须引经作证啊，也不是智者大师自己随便说说的。嗯，当然呢，智者大师深入法华三昧的。嗯，啊，先引证静妙。文曰：诸法如是相等，为夫愚夫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实相就是净妙，这个净呢是为夫愚夫乃能究竟。这个净妙不妙呢？这个净就妙了啊！实相是福智慧门，门即是净也啊啊！又曰：甚深微妙法，难见难可了，我即十方夫乃能知实相。甚深微妙法呀、啊我们这个每一天讲经之前都念甚深微妙法呢，无上甚深微妙法呀、每一次讲经之前也顺便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讲经特别是这个经前要举行这个仪式啊，唱香斋啊，呼钟声祭子，称颂本师释迦牟尼的圣号啊，还要唱这个开经偈。最后讲经以后，讲经下来啊，回向偈子。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讲经下来讲这个讲经功德殊胜很无边胜苦之佛经，这个四个偈子呢唱的时候呢不要慢啊，不要慢啊，这就是就等于说是这个中等的流水强脚就可以，它这个是不应当慢的。前边我们要讲这个经，也要给这个听经讲经的人呢提供一个浅方便，把我们在没有进入讲经听经之前这个散烂心要加以收摄啊。就像我们这个三天不日水，三天不日水，你不什么都要放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啊。因为我们这个经经讲经呢毕竟是是有是有是这么一个是这么要有一个浅方便。同时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的极唱，非常尊贵，是法中之王啊。我们要感报佛恩呢啊，感报佛恩以称颂佛号就是感报佛恩的啊，所以这个称颂佛号这个唱腔呢不相一块啊，到了送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更加不能快啊，要随文作观，把我们这个心呢进入啊这个讲经听经以前的这么一个境界。 啊，武常说的，你们现在这学这个唱呢，能快不能慢？这个快乐呢，它就显得草率、匆促、慌急慌忙的。这个心呢，不得定心。这个唱诵也可以能够引人入胜，啊，也可能引人入胜。有机会啊，我们还跟大家呢要共同学习啊。这叫做甚深微妙法。承诵三声释迦牟尼佛的圣号，唱一个开经偈子啊，如果你真能够入得这个境界啊，那就是可以啊，那就是把你的眼泪就能够唱下来。他有就有这种感情啊，有这种感情啊。为什么有这种感情呢？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个佛法非常难遇的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个法，你看嘛，被我们遇到了啊，这是何等的幸运呐！那就发愿，愿写如来真实意。所以我们现在呢，跟大家呢共同学习啊，我们想办法要写如来的真实意，还不是一天到晚打妄想，打妄想你跟那个佛的真实意它不相应啊。甚深微妙法，难见难可了，我即十方佛乃能知是相。就是甚深微妙法这个相啊，这个相是什么相呢？就是净妙啊，这引进经中有的，所以立这个净妙，无色得智慧，微妙最第一啊，又以此妙慧求无上道，无漏不思议，甚深微妙法，唯我执是相，十方佛亦然。这个呢，底下呢，这个智妙，我所得智慧微妙最低，是佛所得的这个智慧啊，那是第一智慧。这个智慧呢，就是全智、实智两种智慧啊，微妙最第一。这就是说这个智妙。本从无数佛具足行诸道，行此诸道矣，道场得成果。行诸道，那就不是行妙吗？尽行诸佛所有道法。你看看成佛，不但是自己修自己成佛之道，要把十方诸佛所修行的成佛之道，他都要行，都要行过来。佛才是过来人，真正的过来人啊。想想那个佛法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一天到晚呢，要把这个胡思乱想的这个妄想心稍微歇歇下来，留一点缝儿给这个佛法能够钻得进去啊。不是你把那个东西障碍障得那么强的那个，那不行哎啊。有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夫子行道矣。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夫子行道矣，来世躲作佛。这叫做行妙，引这个就引《法华经》本文啊，这个实妙文中都有的啊。这叫做什么事情呢？这叫做讲这个佛法就以经讲经啊，是智者大师，哪怕就是讲一个妙字讲到三个月啊，虽然他是正道法华，法华咱们就是佛法呀， 都是从佛法中引证过来的。嗯，不然的话不引证怎么能够叫人相信呢？这个夫子行道以来世得作佛，这叫做行妙啊。既然行，行就是走路了，走路就必须有位次，就像我们走路一样啊。我们到北京去，我一天走下来到扬州，第二天嘛到山东，第四天嘛到河北，这么一位一位的慢慢走啊。底下这叫位妙啊，天宇四花，表住行向地，开示误入，意是位意。天玉四花，雨啊，讲个玉，那个玉啊，不是下玉，叫从上而下，这叫做玉。四花啊，四花就是分陀利花啊，居无头花啊，波陀摩花啊，优波罗花啊。分陀利花是百莲花，菊无头花是黄莲花，波陀摩花是红莲花，优波罗花是青莲花。这个四花呢是代表因的，因花是果，花是因呢，有了花才能结果啊，对吧？说因花果实，这个四花表法，表住性相地，实住实行是回向，实地，这都是因啊。成了佛了，那就是无数大果报，成了佛了啊。还是误入意识，这就是位意，四十位。嗯，乘是宝乘优于四方，四方是因，直至道场是果。四方就是这个四方呢，就是行住行相地，这个叫个四方。这叫做位妙啊。福自住大乘，入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大乘即是真性鬼啊。底下呢就是名这个三法妙。我这个位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三法，三法这叫个三德密藏啊。定慧力庄严，大乘福自住大乘，大乘即是真性鬼。定慧力庄严，这个定呢即资成鬼，慧即是观照鬼，这叫个三法妙，这个三德密藏。我与三七日中四位如是事，我以佛眼见六道众生。底下是啊，佛成了佛以后啊，就要道驾慈航。道驾慈航是什么意思呢？就要观机摄教的度众生了。底下说那叫立德三宝，又叫感应妙。我与三七日中，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称正等脚啊。佛就想了，这我要佛成佛了，就像把这个佛所称的法和盘托出，供养一切众生。可是佛用佛眼一看，大吉的众生在菩提树下，人不知鬼不觉的，我都把这度了了。那还有其他的众生怎么办呢？这四位如是事啊，十方这个天人还劝请啊， 十方诸佛都是这个样子，都是从唯识失权的啊。说四位如是师，说我以敷衍观见六道众生，见六道众生，敷衍见六道众生的敷衍是应啊，众生是感，这是讲这个感应。一切众生皆是吾子啊，一切众生皆是吾子，这个吾子就是感啊，佛能够看到呢就是应，这是要机来说。佛能看到这个六道众生呢，这个众生就能受度了。又遥见其父居狮子床啊，遥见其父也是感呐 啊。如果说是你念佛，佛就感，佛就应；你不念佛，佛就不应啊。前处有丘，前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啊。你不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感应的。你要是遇到苦难喽，观世音菩萨赶快来救救我，菩萨那就来了，就来现在救你了啊。你念观世音菩萨，这就是感呐，有感就有应啊。佛看的一切众生就是苦众生，苦众生一天到晚想出苦海啊。如果你要想出苦海，你要发这个心，只要你发这个心，佛就来应啊，就这么个道理。这叫做感应妙。今佛世尊入狱三昧，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是神通妙也。有感有应，有感有应啊，这是指这个三藏。就说一说这释迦牟尼佛为说《法华经》以前入无量义住三昧，大地六种震动，动其勇，震吼气啊，放种种光明，他这令众生呢现稀有事，众生呢就生长信心啊，然之后才能说《法华经》，这叫做神通妙啊。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言辞柔软，悦可众心。身子曰：闻佛柔软音，甚远甚远甚微妙。又其所说法皆悉道于一切智地，又但说无上道，又一尽当说，最为难信难写，即是说法妙。这段文呢也是法华经里向的文，所以这个引证呢都是引此经，就是引本经法华经为上边这个寂门十妙，立这个十妙的意义呢引经作证的。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这个巧啊就是善巧方便，不是拙啊，不是你这个拙啊，拙这个笨嘴拙舌的，你这个说法就说不好的，像我就不能说啊，这巧说的人家呢欢喜要听，听得有道理。言辞柔软，悦可众心。说法言辞柔软的，柔软是不刚暴。你看佛说的法都是柔软的啊，因为他为什么柔软，他入理的，悦可众心。这众心呢，众心就是众生之心，听到生欢喜啊。为什么生欢喜呢？这个法能够救他的心，能够挽救他这个妄想心生死的心。 柔软呢、啊、你世间是骂人那个话就不柔软了，那还柔软吗？难听的不得了啊，佛说法这了生死的啊，这个法都微妙不可思议。嗯，身子云就是舍利弗啊，这个经中说的，闻佛柔软音，身圆甚微妙。佛在法华经都是说的这个微妙不可思议的法，说的都是妙法啊。有些所说法皆须道于一切之地，这个法是皎悟人心的，闻法就能够悟道，都能够道于一切之地啊。又但说无上道，说的这个法都不是说的小法，都无上，没有比这个法在上的了。这法华经诸经之王啊。又一经当说，一说经说当说已经说的啊，从成佛以来所说的法，经说呢就是经现在在法华会上所说的，当说的就未来还要说啊。陈说差说释然说悟间说啊，最为难信难邪，就是说法妙。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将来我们也要成佛啊，我们也要这样说法啊。所以我们这个小这个法华经啊，说的不是说是我们现在用不着，将来要用的。你现在小佛嘛你不要下点功夫啊。你学个木匠，学个裁缝，也不得3年5年还学不好哎。学佛法就那么着急也不行啊！佛道长远，要下功夫，要得但得生生不退，佛改决定可期，可不能造业，造业造堕的话就麻烦了，要把这些个。大乘法门的这些个种子下到自己的心田里向来啊，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这就是说法没有。但教化菩萨无声闻弟子，因为声闻弟子在法华经中都开权显示，都开他的啊。都成了菩萨了，都发菩萨心了，就是眷属无妙。菩萨这个眷属还不妙吗？像我们这个眷属就不，我们这个眷属都不妙哎。你看我们这个出家人嘛，有出家的眷属，也有凡圣同居，龙蛇混杂，也有粗有妙。在家人的眷属就更加不谈喽，那就妙不了喽。你说我这个家里像是父母兄弟姊妹妻子怎么来的这些眷属啊？不是报恩的，就是报冤的，就是报德的，不得这些因缘，他不会到头到你家上来，这眷属庙，现在未来若问一句一戒，皆于三菩提记，这个底下呢，这是讲这个功德，就是讲这个利益妙。现在未来这闻法华经一句一戒，皆以三菩提戒。所以这个法华经人家称为成佛的法华，只要听到法华经开权显实这个人是决定成佛的。所以人家说成佛的法华，开悟的楞严就在这一点又须臾闻者，即得究竟三菩提。须臾呢就是时间很少的，这个须臾须臾嘛，倒要拿现在时间那么一刻钟的时间记得究竟三菩提。又若以小乘化我则堕监胎，世事为不可。这法华经中说的，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中说的，若我要是以小乘化，以小乘法教化众生，那我就堕监胎。佛是大慈大悲的怎么能够堕监胎呢？ 佛是布施啊，无法布施啊，像我们就兼贪了，什么都是什么都是好的，你就是我的，我的不许动，那这兼贪的不得了。佛是不但是什么都舍啊，什么都舍，愿意把自己所证得的法和盘托出，一点没有保留的啊。如果我要以小乘教化人，那就我就堕兼贪，那怎么可以呢？事事为不可啊。要终不令依然度得灭度，度得灭度，像这个二乘人啊，作为自了汉啊，陆地不生莲花，焦亚败种啊，那就是自度得灭度，我不顾别人，你们死活我不问，我走了啊，那个不是，这是不能称佛。所以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即是利益妙也。这个呢，上来讲这个寂门十妙的标章，近乎就是料表而已呢。下这个我想这个地方今天就讲到这儿为止。下边呢，我看看呢，我把这地方再给他读一读。底下它有五份，第二呢，第三，第二，第一是标章，第二是引证，第三是升起。这个施法前后的次第啊，前后的次第互相升起。实相直径非夫天人所作，本自有之，非是今也，故居最初。实相之理本有的啊，没有佛没有众生以前就有了，不是哪个造的，这不他就最初吗？这个就最初迷理故，把这个理迷掉了啊，一念不起一念不觉就迷掉了啊。几何解理故，绳智就智为行本，因于智目起于行住，目住寂静三法为成啊。目就是智妙啊，住就是行妙啊，有目有住才能够到清凉池啊。说登于诸位，为何所坐呢？何所住呢？住于三法毕密藏中啊。我们就天天讲啊，三德密藏，三德密藏啊，这个三德密藏就是这个三鬼啊，真性鬼、观照鬼、自称鬼，这个三德密藏啊。到了果上呢，就是般若的、解脱的、法身的，这个三德，三德密藏要住在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住世法中是继而常照，照世法界机，机来必应啊。这就感这个若复机，机来必应就是感应啊，就是感应妙。机来若复机垂应，贤用深论神通海度，这个神通妙啊，见变通矣，堪任受道，即以口论玄释开导啊，这是说法妙。即占法语，秉教受道，称法眷属啊，眷属行行，把生死本开赴直间，得大利益。这个寂门十妙前五要自行因果，后五呢要化他能所。前五呢，后五呢就是从这个感应妙一直到功德利益妙啊，这能说。虽无法，虽无量，寂门从本，从这个从净妙到利益妙，这个虽然无量呢，就十义呢就概括了啊，十义。一元自他始终皆系究竟也。这个上来仅仅乎把这个寂门的十妙啊标个章啊，引个证啊，讲一个这个 寺庙的升起的次第，那还不够详细，说底下有广释。我们看看底下广释要不要释，如果不释的话我们就把它撂掉，我们就朝下边讲。我看看呢，反正这个东西妙法都妙不可言啊，到下次再说。现在呢，今天呢，好的，上来讲经至此，向下文场，附带来做。